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大门收紧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是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了，在这儿呢也祝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里人国庆节快乐。另外在国庆长假的7天时间里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运动，不要忘记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那在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两个话题，一个是足球，一个是篮球。当然我们都知道在10月7号的时候会有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不过我们在今天的夜话节目里面不会去涉及到国家队的话题，我们把目光放在11长假之后即将打响的两项赛事，一项是足协杯赛，另外的一项是 CBA 联赛。首先呢，我们先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新浪体育的著名足球记者袁野，和袁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足协杯。好，袁野老师你好。 哎，你好王毅，各位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本来呢其实在11的期间，我相信大家伙呢更关心的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对吧？国家队在10月7号的时候和越南的这一场球。但是呢我们今天啊和大家来聊呢等于是11假期之后的另外的两项比赛，一个就是足协杯赛，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10月16号开始的 CBA 的常规赛啊。咱们就先来聊聊关于足协杯的这个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足协杯的抽签仪式也是在北京进行了。那根据现在的赛程安排，32支球队被分成了4个赛区，在长春、大连、济南和梅州。然后呢每个赛区有各自的东道主，然后还有其他的另外的7支球队就要开始今年的整个的足协杯的比赛了。那昨天呢袁野老师也是到了抽签仪式的现场。 现场，对。 哎，在这个现场的抽签其实我们也看到进行的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也没有什么太多过于复杂的环节。那总体给你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抽签出来之后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死亡赛区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在你意料之外的一种分组对阵？ 对，因为首先说今年这个足协杯比赛呀，还是跟去年大致相同，还是采取赛会制的比赛。因为这两年的联赛受到疫情的影响都是这样，没有主客场，还是赛会制。今年只不过是分了4个赛区，不，去年是2个赛区，去年是当时在苏州，另外一个是在常州，今年是4个赛区。其实按照我们过去传统印象看呢，还是因为它是淘汰赛嘛，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强队分在一起。比如说你看在上半区济南赛区，山东队跟广州队如果说他们顺利晋级第一轮的话就要相遇了。因为现在的足协杯正赛是32支球队参加，16支中超加上另外中乙中甲的球队，也是16支，中超16支新面对下面级别的对手，然后如果正常他们都能赢球之后，中超球队就会直接交手了。就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以济南赛区为例，山东队还有广州队如果是第一轮都能顺利赢球的情况下，第二轮马上就要他们相遇。这放在过去山东打广州那绝对是天王山之战，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如果中超球队能够顺利晋级，因为今年有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第一，像我们提到这个广州队，这最近一段的新闻大家知道了，他的母公司恒大集团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式与卡纳瓦罗解约了。那这个也是宣布可能球队我觉得似乎已经生存非常困难了，而且球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新集结，10月13号就要进行比赛了，也就是2周的时间，到现在都没有集结。我觉得他们这个成绩已经不是目标了，能够正常参赛就是一个目标。而且说实话，今年足协杯，据我了解到这么一个赛制特点，它不像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去赛区参加比赛那个费用啊，都是赛区场，都是这个 联盟职业联盟承担。 嗯， 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从最后的联赛分红里扣，而足协杯不一样，足协杯所有的参赛费用都由俱乐部自己承担。对于广州队现在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球队来说，他现在在比赛能走多远是个未知数，他的目标又不是说在足协杯取得好成绩，他能不能参赛现在已经是我们最关心的了。如果说他能参赛，那就是我觉得甚至有可能在第一轮他面对这个来自中乙的青岛青春港他都不一定能赢，因为现在据我们了解很可能广州队参赛也是预备队球员，然后让老将郑智作为代理主教练去执行。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今年有一些特殊情况，广州队是最特殊的，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不仅仅是发生在广州队身上了，多数中超俱乐部今年可能心思已经都不在联赛和杯赛上了。我们从这个第一阶段的中超联赛就可以看得出，本来第一阶段那个魔鬼赛程啊，这个三天一场比赛放在过去，那我们说是反人性的比赛，大家都怎么觉得都是一个不可完成的比赛。但是今年大家也没有什么抱怨了，今年就是无所谓了，爱咋样咋样了。联赛尚且如此，面对足协杯这种一场定胜负的比赛，可能有的俱乐部就是我真的是无欲无求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可能我有说大概至少这32支球队里面得有一半以上的球队甚至更多的球队1/3球队是有这样想法的。少部分球队比如说像山东、上海申花、深圳、长春亚泰，可能他们还会有希望想在足协杯上取得好的成绩。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说类似像咱们北京球迷比较关心的北京中赫官，他国家队球员都已经去了12强赛了，然后他又准备锻炼年轻球员，不准备在这次转会窗口引进新的球员，那这个成绩打到哪儿只能说是随缘了。 所以确实呢给我们的感觉哈，就是今年的足协杯比赛的这个抽签仪式呢，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国内的赛事，大家对于抽签还是挺在意啊。在昨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去关注，但是就像袁岩老师所分析的，即便呢在这个抽签仪式大家关注完之后冷静下来，会觉得在今年的足协杯比赛当中呢会有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困难。刚才呢咱们也说了几支，比如说像广州队对吧，其实包括像咱们的国安队，甚至在下半区其实我们也看像河北华夏对吧，华夏这边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河北队他也是自己的母公司， 河北队今年在联赛中能就是一直都是说非常苦苦的在挣扎，他能不能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现在同样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呢在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当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在今年的足协杯比赛里面就会出现类似这样，可能未来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和以往我们再去分析两支球队的实力对比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在抽签结束之后呢，大家还是会去关注这些中超球队的动态。首先呢咱们还是得来说一说咱们自己的北京国安队。刚才呢袁岩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国家队的队员是在现在在沙加是吧，正在备战和越南 队 的比赛。打完那场比赛之后呢可能还要去沙特，然后呢后续还要有很长的在西亚的这个备战的时间等等。所以肯定这些国家队的球员是不在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外援现在呢我们阵中也没有外援可 用，没有外援 对吧，大家一直也在说这个安德烈席尔瓦A 席什么时候能来，现在呢也是看起来遥遥无期，至少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肯定是不能指望他能够出战了，一定是没有机会，是一个全华班的状态来出战。主教练比利奇也是明确的提出来是要锻炼新人了，那所以在这个足协杯的转会窗口没有引进球员因为好像是咱们先说这个转会窗口这个事儿啊，好像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你在转会窗口当中足协杯窗口引进的球员人数不能够超过自己 对 俱乐部被国家队征召人数，也就是意味着有一些俱乐部是在这个转会窗口当中没有引援的资格的，但是国安其实是有的 对，一共是这个在足协杯比赛期间开设一个转会窗口，就是因为有的俱乐部说我有很多球员被征调到国家队了，那我既然还想在杯赛里面取得好成绩，那可能就要进行一些人员的补充啊， 所以说现在是目前国家队一共征调了八家中超俱乐部的球员，所以说这八家中超俱乐部球员可以在足协杯这个临时转会窗口里面在中国范围内引进球员，这个只能是引进内援啊，外援这个窗口是不行的。对，只能引进内援，因为他只是针对你有一些国内球员嘛，上调到国家队里面。对于咱们国安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因为咱们现在是在国家队有七名队员吧，如果是真的是想利用好这么一个转会窗口的话，可以引进七名国内球员。但是我觉得，现在就像每年年初五个名额咱们都很难用满一样，现在这个转会窗口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咱们从俱乐部也了解到一些动态吧，俱乐部可能现在不打算在这个转会窗口引进球员，因为现在咱们要给一些年轻球员机会。去年我们知道足协杯咱们的球员表现不错，战胜了中甲的球队，最后面对中超的武汉队的时候，武汉队也是摆出了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就是今年我们在阵中还有一些老将，朴成啊，刘欢呐、啊，包括于洋啊、还有这个侯森，他们带着一些年轻球员，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去比一比吧，因为对手情况也都不太理想。当然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外援，这全华班这个情况可能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一方面是这个影响啊，这个影响呢是停留在足协杯比赛的层面之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想，就这一个转会窗口期对于球队未来的建设是不是有意义？在过去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在提，说到在这个足协杯临时转会窗口当中呢，你引进的球员应该是只能够出现在足协杯的赛事当中。对吧？我在这个转会窗口引进的人，不能够出现在12月份的中超联赛的赛场上。 对，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转会窗口的球员，他写到是可以租借或者转会，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今年的足协杯转会窗口当中，如果以转会的方式引进了球员，那足协杯比赛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他可以作为在未来下个赛季，甚至是下下个赛季在人员储备当中引援的一种补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一次的足协杯转会窗口其实对于俱乐部的整体建设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突然确定的这个足协杯转会窗口突然打开，可能俱乐部是不是准备不够充分？ 我想有可能是有。咱们说啊，我们分析之所以开这个窗口，有一些程度可能确实是因为广州队现在这个情况不太理想，因为广州队的球员可能有的是希望开始找下家了，他就要为，可能不是仅仅为今年足协杯或者今年联赛了，可能就要为明年的比赛着想了。广州队虽然是有七八名队员去了国家队，但是还有将近20名队员现在不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办，他们也担心可能万一像苏宁那样是吧，这个退出之后怎么办。所以说其实我想，因为这个转会窗口吧，像山东、北京、广州就得三家是大户，三家大户广州队是不可能这时候再引进了。广州这两年联赛都是只出不进，国安呢其实最近两年呢，在这个冬季转会的时候，这个正常五个名额的时候都没有用满。但是我觉得咱们就以国安为例啊，如果说为了2022-2023赛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引进一些意向中的人员？比如说像广州队的吴少聪应该是99年的还是2000年的球员，是吧？这个我觉得对于国安未来的补充是有一定效果的，而吴少聪通过联赛也是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可以是证明这个年轻队员还是有一定潜质的。另外恒大的有一些95、96、97的，像钟义浩啊、严鼎浩啊，这些都是曾经在联赛中都证明过自己的。他的年纪也不大，来了之后，为了国，在某一支俱乐部，不用说在国安，那在所有俱乐部，未来可能再打个3-4年都没问题。所以说，我想在这个时候，国安从长远考虑打算的话，应该跟这些球员进行一下尝试性的接触。当然，这个接触其实这个诚意在哪儿，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看。同等条件下可能谁给，不是，如果说能开得出同等的待遇条件下，我相信这些球员还是愿意来北京的，因为北京这个城市还是吸引人的。关键就是国安能不能给出其他俱乐部 相同或者是差不太多的这个待遇，这个是非常关键。 其实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到，之所以这个转会窗口啊很特殊，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它是临时为足协杯比赛进行开放，让把国脚征调走的这些俱乐部呢来补充自己的人员。但是呢，从背后的角度来讲呢，它又被面临着就是风雨飘摇当中的俱乐部这些球员们，给他们一个去选择自己将来再就业的机会。其实呢，对于更多的俱乐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转会窗口来补充自己的人员，甚至呢是来在未来的两到三个赛季当中呢做一个人员基数的储备。像刚才袁伟老师所提到的几位非常年轻的球员，毫无疑问，如果说在转会的过程当中完成转会的话，他会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为某一支球队的主力，甚至有可能会成为核心球员。如果从短时间的角度来看呢，为下个赛季去储备，甚至广州队的一些规划球员也可以在很多球队的选择当中。你比如说咱北京的球迷非常喜欢阿兰，对吧？阿兰呢，他尽管是国脚，对吧，尽管说你现在在这个二次转会期的时候啊，足协杯转会窗的时候，你说我就要引进阿兰，阿兰呢完成了这个转会窗口当中的工作，他也不能够回国代表国安队参加这个足协杯的比赛。但是你下个赛季的时候呢，下个赛季他可能就成为你阵中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员，这可能在长远的角度来讲是一方面的考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次转会窗口当中啊，转会将会变得非常微妙，对吧？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合同是到12月31号结束，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你要买断他剩余的两个月的合同，完成转会，这可能在国际足坛当中从来都没有过先例。那这个时候转会费到底是多少？如何和母俱乐部进行谈判？甚至是不是会出现，比如说，反正也就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先跟球员接触，等你的合同到期之后，我就不用再支付转会的费用了，我直接跟俱乐部，直接跟球员，直接跟球员的经纪人，是吧？再来谈球员待遇的问题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思路？因为这样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降低俱乐部的支出成本，来减少，至少没有转会费了嘛，没有转会费之后直接就是球员的工资了。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首先能引进这个有资格引进球员的，就是只有这八家俱乐部。 嗯， 你像深圳是这个现在比较稳定的，而且是最想引援的，但是深圳没有国脚，等于深圳我有钱是吧，我没有资格买人。 对， 但是这儿其他的我刚才提到了，你像山东，国安这个国脚大户比较多，但是如果说国安就是不想买，就想锻炼年轻球员，那这个窗口对他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说有可能这个我们说，如果说真是像广州队接下来准备派预备队去打足协杯的情况下，可能那我们假设啊，那可能现在他一线队的球员可能就要在这次转会窗口的时候赶紧分散到其他俱乐部了。那您有人想买的是吧，那我刚才提到了像严鼎浩啊、钟义浩啊、吴少聪啊，包括一些老将梅芳啊，包括黄博文是吧，也许还有一定市场。你我觉得现在早下手总比晚下手强。 对，我 可以先租借，而且对于广州恒大这个集团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我想他们也不会在这个转会费上设置太多的障碍。我想吧，还是说这个时候俱乐部要是想未来想好好搞足球，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 对， 抓紧下手。 哎，就像袁伟老师所说的，这个先下手为强，对吧？可能到时候谈球员待遇的时候，那到12月31号合同到期谈球员待遇的时候呢，那球员会考虑哪家俱乐部给的工资给的待遇更好，他那个时候呢就直接转投这个俱乐部。但是这个俱乐部很有可能在目前这个转会期当中，他没有资格来引进这名球员，他只能等到年底，等到明年。那在这个时候呢，具备球员引进资格的俱乐部，那先下手为强，我先支付一笔这个转会的费用，虽然看起来呢多花了那么一点钱，但是呢你在后续的竞争的过程当中就占有先手了，你占有优势了，可以把 更中意的球员提前的招募到自己的阵中，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呢，从目前的咱们了解到的这个信息来讲，可能国安俱乐部在这个转会窗口当中不太会有大的动作哈。希望会有一些好的这个积极的变化发生吧，我们也在等待这个消息。当然这关于这个转会窗口我们说的比较多。再重新回到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呢在这次抽签当中是抽在了上半区， 上半区 在 梅 州 赛 区、 嗯、在梅州赛区、嗯、 总的来说呢，看了一下梅州赛区的四支中超的球队，河南嵩山龙门、重庆两江竞技、广州城和咱们北京国安，是不是应该说在四个赛区当中呢，国安队从中超球队横向对比的角度来讲，这个签儿还算是不错。 嗨，对，你要是这个怎么比，你要是说这个对比其他球队吧，可能是觉得这个赛区你没有山东，没有深圳，没有这个申花，没有海港，如果还不错。但是说你现在那几支刚才提到了河南、重庆和广州，人家都外援齐整啊，然后人家这个主力也都在，那没有这个基本上没有球员增调到国家队，只有好像河南有一个球王上元增调到国家队里面了，没有太大影响。人家就是这个备战期，这个主力阵容都在。所以说而国安是外援不在，主力这个国内球员也不在，你拿这个年轻球员加仅存的这么几个老队员去打，肯定你跟哪支球队打都处于劣势。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这个签儿是相对来说不错，但是从自身这个目前的人员来看，跟谁打都比较难。 尤其你面对中甲球队的时候，也不是一定就轻松过关哈。但是在之前呢，主教练比利奇喊出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足协杯，这个口号喊的比较响亮哈。这个你来分析，是他不是很了解目前整个的中国足球，像中甲呀、中超其他球队的这个实力，还是说就是礼节性的这种场面上的说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练嘛，不管他是本土教练还是洋帅，他带领球员准备每一场比赛的时候，肯定都要做出的全力争胜这么一个目标，我说这比赛就不要打了，就直接告诉队员我们今年可以提前洗洗睡了啊。就是像我们在上半年这个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打申花一样，赛前可能大家都不看好国安，觉得国安要是最后能赢球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那套阵容真的是把上海申花是吧那么强的一个排面阵容最后给他赢了，而且是非常痛快的，前面30分钟就已经变成3-0了，谁都没有想到。所以说我觉得足球比赛可能存在就是说这种不可预知性，更何况去年我们完全是这些小将还一度是吧打到了应该是前8名吧，也还是走得挺远的。现在我们应该有自己这么一个信心和目标，而且作为北京的球队，作为这次叫国安的球队，我觉得永远都会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吧。至少前面这几场比赛我们希望他在这个梅州赛区能够先脱颖而出。 在这个赛区当中脱颖而出的前提就是获得这个赛区的前2名。 对， 因为按照现在呢中国足协杯赛的这个竞赛的规程，在第一轮比赛10月13号开始，四个赛区，每个赛区8支球队，32支球队捉对厮杀，晋级16支球队单败啊，就一场比赛。然后呢再过一周的时间，依然是在各自的赛区，在这个四个赛区打16进8的一场比赛。这样的话还是单场淘汰。到了8强之后，也就是意味着像刚才袁岩老师所说的，从自己的赛区脱颖而出，你获得了这个赛区的前2名啊。那个时候呢当然还是要捉对厮杀，只不过在进入到8强之后， 两回合 比赛变成2回合的淘汰制。而且呢这些球队将会前往大联赛区。也就是说呢，在剩下8支球队之后就不再有4个赛区了啊，都是前往大联赛区进行主客场2回合的角逐。但是呢这个主客场就是属于所谓2回合这种意义上的。2回合的比赛 就跟这2年那个联赛一样。 就是 还是赛会制啊，就2回合。 相当就是 A 队 B 队，对吧？这个队你是所谓的主队，就是 A 队，你可以有优先的这个队服的选择权啊。 对对 对， 可以穿自己的主队队服。 然后呢，场边的广告呢，可能这个布置 是按照你原来的主场的这个 主场的广告权益，对啊。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哈。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呢，想在咱们节目的上半时段，也就是关于足球这个话题快结束的时候，和袁毅老师来探讨一下。在这次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呢，是允许有观众入场的，那这个信息是不是？也是一个预示着，就是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的联赛会向着更好的，有可能往主客场方向的发展来推进呢。 对，在这个足协杯抽签的当天，我也跟中国足协，包括负责举办足协杯赛事的福特堡公司负责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确实有这么一个计划啊，是把足协杯的比赛面向观众开放，但是最终还是要等到比赛前各自赛区的疫情情况，也在跟当地的防疫部门进行沟通。现在可能会，如果理想的话，会部分场次允许少量球迷到现场观看。我们也希望吧，就是说我们在做好防疫工作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能够让球迷到现场去观战。这样的话，像王毅你说的，才能够为明年我们希望重新回到主客场这么一个比赛做好一个基础。否则的话，没有主客场的情况下，对于联赛、对于俱乐部影响都非常大。我们希望能够联赛也好，杯赛也好，早日回到这么一个主客场进行的一个比赛安排。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袁岩老师觉得今年咱们的国安队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能够走多远？另外，今年呢，谁更有可能问鼎足协杯呢？ 因为我 预 如果说 测永 星 远 期， 是最， 对， 最 如果 难的， 说。 是吧？ 如果提北京国安队的成绩，我觉得今年不大可能在足协杯取得太好的成绩，因为你跟其他无论是这个梅州赛区还是济南赛区这个上半区这个对手相比啊，咱们说就是能打出来，从这个8强里面能够打出来，接下来你面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最低温度将会在16度左右，早晚空气湿度较高，并且会伴有轻雾或者雾，体感非常的湿冷，提醒大家要适当的添衣，以防着凉感冒。明天就是国庆节了，白天西部北部会有小雨，国庆小长假期间呢，降雨频繁，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合理的安排假期出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会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2度。明天北京地区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会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而明天呢，早间多云，风力不大，早晨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适合穿单衣类服装。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又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袁毅老师啊一起来聊了关于足协杯的话题。可能呢足协杯比赛对于咱们京城的球迷来讲关注度不会太高，毕竟国安队将会以年轻的阵容来出战。但是呢在10月16号即将开始的 CBA 的联赛，肯定是球迷更加关心的比赛了。因为新赛季开始，北京的两支球队将向着自己的目标来发起努力。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周贺，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 CBA 的新赛季。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说到新赛季的 CBA 联赛啊，是一个怎么说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在前两天做节目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啊，今年的新赛季关于开赛之前的所有的消息呢都是被封锁的非常的严密，或者说呢一直是让大家扑朔迷离，到底怎么打，到底在哪儿打，到底什么时候打，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后突然在这两天啊就已经确定，就新赛季将会在10月16号然后在诸暨来进行第一阶段的比赛。因为之前的季前赛也取消了，很多球队的热身的计划其实也都取消了，所以今年的 CBA 联赛显得开赛开的比较突然，各支球队呢又显得有些神秘。我不知道从整体的感觉上来讲啊，对于新赛季选择在10月16号按照原计划在诸暨来开打，同时呢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关于外援的这个信息，依然是选择可以有外援出战，而并没有按照之前有消息所提出来的这个全华班啊，都是用全华班的方式来比赛。这两个现象周后来怎么看待呢？ 现在就说他能够开赛本身都是一个啊算是好消息了，但是另外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包括赛程缩减呀、外援使用啊，因为它是赛会制，那外援其实按照以前的这个外援使用，我觉得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从这个赛程上来说，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尽量，因为现在可能各队他这个就是咱们说这收入啊他也会受一些影响，然后呢从方方面面成本支出啊等等的，那可能它缩减赛程反而倒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但是从现实效果呀，其实我是有点担忧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年，就是包括咱们采访 CBA， 可能就是我记得就是我第一年跟你采访就2005年了，那会儿呢是分这个南北分区，然后北区呢打4场，南区打2场。后来呢就是这个分区也改变了，然后比赛的场数也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些年，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等到疫情之后啊，希望这个赛程和比赛场数能够相对来说有一个固定的安排。咱们说 NBA， 比如说不管它29支球队还是30支球队，咱们都那会儿都是每队都是82场比赛，是吧，不管它多少场多少支球队，但是它比赛场数是不变的。而且呢不管就是说哪个赛季，咱可能有的球员说新球员有的球迷认不清，但是你说 NBA 你就知道它一个赛季是82场，这是跑不了的。但是 CBA 咱们说真正谁能说这每个赛季多少场比赛，是吧？前年我记得好像是30多场，这个去年是这个就是两个赛季之前是30多场，后来是40多轮，上赛季我记得我解说北控是50轮，就变成50多场。那其实每年这个比赛场数都在变，那今年又变到了这38轮，就是那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联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或者一个画像。就比如说我提到王毅，那可能这身高就是 1.83米是吧，这么一个身高，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特征。那其实联赛呢，你要说这个球员也好比赛也好，他可能是这个就像描述一个人他可能性格上的问题，但是他基本的比如比赛场数球队数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画像。所以我觉得未来能不能把这个固定下来，这是一点。但是因为今年咱们说了比较特殊嘛，就是所以他这赛程相对来说这个变化比较大，然后场数缩减的比较多，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理解。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保障冬奥会的一个顺利进行，因为相比之下呢，肯定冬奥会的这个重要性，不管说是对这个国家还有各地方，还有对中国体育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更重要一些。 我们也知道呢，对于整个的 CBA 联赛，就像刚才周贺所提到的哈，你一个非常稳定的联赛赛程构架是相当关键的。因为这对于未来的时间，不管是球队在引援方面的这个整体思路，包括球队在建队各方面的思路，以及你整个联赛打包作为一个产品来出售，向赞助商来出售，向转播商来出售，这都是一个产品最基本的量化的标准。你的质量这个东西，你比赛打的是不是精彩，是吧？这个东西呢，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你一个赛季的比赛打多少场常规赛，一个赛季的比赛你的赛制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这可能呢是明确可以拿出来和赞助商和广告商来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细节。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真的是也希望球队能够在一个更加健全、更加完整、更加稳定的体系下去打比赛，这样可以让球队的建队的思路做得更长远，而不是说我只想着这个赛季怎么样。甚至像现在有很多的 CBA 俱乐部，他在具体的这个信息出台之前，他都不太敢去签外援，尤其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之下，对吧？我签了一个外援，外援来了，这个成本很高，然后又隔离完了之后出来，后来你告诉我不能用，那这个成本由谁来去承担？如果说像现在呢，我不签外援，我在等着最新的消息，可是呢你现在告诉说到十月份的时候，马上到十一的时候你才告诉我们10月16号，也就是2周多之后联赛就要开始，你说可以使外援了，那这个时候我再从海外引进外援，再通过隔离出来之后队员再进行身体上的恢复，那联赛又过去好多轮，那这个成本由谁来进行支付？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个重担，这些成本支付方面呢，好像一下子又都甩给了各家俱乐部。而现在我们也知道，各家俱乐部不管是中超，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了中超俱乐部，也强如像当年的广州恒大，像当年的这个一掷千金的河北华夏，也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那对于 CBA 联赛的各家俱乐部，虽然他们的运营成本不像中超那么的庞大，但是也已经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呢，很多的俱乐部感受到了经营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能够提早的告诉他们一个使用的人员的使用的规则，那可能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啊，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讲有一点不够尊重啊。因为赛程能不能够打主客场，包括一些是你到底赛会制在哪个城市来进行，这可能是需要根据疫情的不断的变化，需要去上报去审批，甚至承办地区的这个政府来进行一些沟通的。但是你打多少轮，能不能够用外援，这个事儿可能我觉得可以更早的确定下来，然后通知各家俱乐部，让他们为这个赛季做准备。从这一点上来讲，对各个俱乐部这个赛季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吧。就从北京的两支球队来看就很现实嘛，虽然说书豪来了之后呢，他也完成了隔离，也已经身体恢复了，可能相对来讲好一些。而对于北控来讲，一直没有外援跟队进行训练，那么他们可能难度相对就会更大一些。其他的俱乐部也是类似，对吧？就是他们在外援的选择上签不签，这些都是一直在犹豫，在左右的摇摆，在等待。可能在这一点上来讲呢， CBA 联赛这个赛季在制定赛程赛制方面显得有一点拖沓，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去理解他，来去接受他，但是还是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 CBA 能决定，其实他早就决定了，但是很多事可能也是等着审批的这个 这个批复。但是呢，就是说从像刚才你说的，就是包括外援啊，包括就是外援合同怎么签，是吧？你50场比赛，比如说你打这个6个月的时间，那你这个是多少钱？你要是打30多场比赛，比如你打5个月时间，可能这钱又差不少呢。那这个这些钱可能都是有差别的。另外呢，就对各俱乐部来说，就是在你这个赛程始终没法确定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前提下，那他其实也，我觉得尤其现在咱们这大环境，大家都不挣钱，那恐怕也没有多少球队说愿意一掷千金，花个这个上百万美金。如果说这个按照这4个外援，你哪怕注册俩呢，是吧？你好几百万美金，这个投入，然后上千万人民币的投入，然后说去押宝，说我先签俩外援，万一这个不行就不行了，是吧？这一般不太会像上海那样，就是说他有明确的冲冠的这种目标，然后呢财大气粗，人家呢是能做到这一点。那很多这个俱乐部实际上这个钱都是投资人的钱，投资人呢也都是把这钱这个掰八瓣花，是吧？对，他也是省着花，所以他也不会去冒这个险。那在你突然公布说我现在这个赛季就要这个马上半个月就要开始了，是吧？有半个月开始了，那各队上哪儿找外援？这外援来还要再隔离21天，就基本就一个月了。这一个月过去之后，那他就你找还需要时间，这都不算，就我马上就找到了，他来再上场可能得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时间他没有跟球队磨合过，他没磨合过，跟队友之间默契也不一定怎么样，有可能他一来还改变了你整个比赛节奏。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各队还愿不愿意说我花着大钱去押宝押一些外援，现在这是个问题。而且呢，就是我看包括咱们这个 CBA 很多的外援啊，这个莫泰尤纳斯啊，是吧，约瑟夫扬啊等等，都已经在海外开始寻找这个比赛机会了。那么就是他们可能也在等 CBA 的这个安排的同时，就是人家也就是能有下家人家先找了，是吧？那未来这边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我就先去其他的联赛，去欧洲啊等等去找比赛机会。我觉得其实这现在你可能就要面临很多去挖新的外援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各队他能不能有这个耐心，然后也能不能有这个实力，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就这个赛季 CBA 呢，我觉得跟咱们说的跟以往又不太一样，就包括疫情那个赛季中间中断了，后来恢复，很多队是这个全华班啊，但是呢，你前面起码大家是比较清楚应该怎么准备，但是现在呢，就这个赛季呢，大家因为就是准备的时间很仓促很短，因为一般来说啊，特别这种准备期呢，是比如9月份开始这个训练营，然后11之前打一些热身赛，打一些这个季前赛，然后呢赛季就开始了，10月中、12月号左右赛季开始，那现在。突然说这个差不多这个下来了，所以各队能够真正说去准备比赛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各支球队呢也都是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哈。咱们就先不说其他的球队到底如何去解决这些麻烦了，可能对于北京的两支球队来讲，京城的球迷就会更加的关心。先来说一说北京首钢吧，因为在很早之前呢，北京首钢就已经明确表示要和林书豪续签合同啊，书豪呢也是表示说，只要是 CBA 可以有外援的话，他将会为北京首钢效力。那现在呢，关于 CBA 允许用外援的消息出来之后，可能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就可以和林书豪完成工作合同的签约，成为新赛季北京首钢队的一员。那除了小外援之外呢，对于北京首钢队在大外援的选择，或者说在锋线外援，你也提到锋线是不是要有一个更有持球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外援的选择上，还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思虑，需要主教练亚尼斯来进行更好的梳理。那么你觉得对于咱们北京首钢队来讲，这个赛季哈，这个非常特殊的赛季，一个全新的赛季，而且在这个赛季当中，我们在本土球员方面没有引进的情况之下，如何来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赛季，而且这个赛季我们应该如何去给自己的球队制定一个整体的目标，整体的这个方向呢？ 我觉得其实从首钢来说呀，这几年他的目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从阵容上看，咱们也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阵容，就是虽然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可能这个伤病啊等等的这么一个因素，但是其实整体的首钢的阵容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包括书豪这个早就不要回归，就是其实也是球队让我觉得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阵容，能够去应对新赛季的比赛，先做好这个准备，做好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充分的准备，因为咱们知道，就之前赛季啊，就是上上个赛季啊，这联赛中间中断的时候，只有首钢和北控是双外援，最后是吧？这个咱们应该说是一直以来对这个阵容的打造还是比较上心的，就是所以呢，从整体来说，我觉得首钢的阵容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在于核心球员的这些伤病。那如果伤病能够尽快的恢复呢，我相信首钢在联赛当中，如果就是不管是有外援没外援吧，应该都还是一支比较有实力和底蕴的球队，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从整个联赛的竞争来看呢，这个广东辽宁这当然实力都很强，然后浙江嘛，这赛季的崛起，那包括广厦，实际上他也维持了一个阵容相对的一个稳定，把这个包括这个孙铭徽等人啊，都给续签了，是不是？胡金秋也续签了，都续签了。但是呢，就是他实际上教练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呢，从这种准备来看，我觉得首钢是完全有竞争力去争夺一个四强席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咱们叫新疆，如果周琦离开的话，实际上他的竞争力在下降，那所以首钢是毫无疑问有竞争力去争夺一个四强席位的，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目标。你说我马上就去冲冠，冲这个前两名总决赛，这可能稍微的，我觉得目标也不能说高吧，因为这几年首钢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对吧？但是现实一点的，就是说先放出最强的那个目标，这比较现实，咱们先达到这再说。然后所以呢，从这个备战来说呢，其实如果首钢的球员能够保持健康，我觉得这个赛季还真的是挺有机会的。而且呢，赛程缩短之后，就对于咱们这种就是说相对来说年龄平均年龄比较大的球队，就你的核心阵容平均年龄比较大的球队来说，其实反而不是什么坏事儿。你要说打50场比赛，这些球员哎一直30岁31岁啊这么去打，他可能这个身体恢复不像人家那个核心，像这个广东是吧，都是这个26、27个这种这么恢复那么快。但是你要说38轮比赛，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这还有就是还好一点，就是球员的这个体能不会受那么大影响，伤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所以 对，当然我们现在呢是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赛程，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赛程呢，它还受到国家队比赛日这个窗口期的影响，这两个窗口期呢间隔的时间会很长，因为要考虑到国家队员回来之后的隔离，所以联赛会被打散。那被打散之后，联赛的比赛密度目前我们还不太确定。如果说要是恢复到像咱们刚开始采访 CBA 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比赛密度，比如说2周5赛是吧，甚至是2周4赛，要是赶上这个中间时间休息长一点的话，那对于像咱们这样的球队来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我们队员年纪相对大一些，给他们更多的恢复时间，在下一场比赛里面会有更好的身体状态，然后保持更好的防守强度。再加上这个比较长的间歇期呢，又给了这些球员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恢复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赛程，要看具体赛程出来。如果要是因为这个窗口期把比赛的赛程切断之后，在赛期的时候增加比赛密度，那这个即便是38轮，可能对于像首钢这样的球队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看起来总场次下降了，但是在单位时间里面的比赛的强度比赛密度增加了，那可能也不利于这些老球员们恢复自己的这些旧伤。 对，就是看他这个赛程。但是我觉得好就好在，就是说窗口一个是40天，一个50天，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觉得应该联赛强度不会比之前这个就是1周3赛要就是强太多。我估计他也会考虑到球员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比赛习惯呀，他的这个身体承受能力应该会相对来说考虑一下，不会说把这拖的这个时间太就是啊，不会把这个赛程安排的太密。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样啊。因为如果他比如1周4赛，那就可能有点太不人性了。球员他我估计这种伤病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呢相对来说还好。那对咱们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就是对于首钢这样的球队来说，其实怎么说呢，在外部有很多变化的情况下，咱们自身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减员呀，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不利的影响，除了这个帮助的伤病啊，当然他们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康复的这个就是马上就要能够复出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就所以相对来说还好。 对，相对还好，就是相比起码很多这个球队，怎么说呢？就是首钢呢，现在并没有说落在后边。然后比如说就哪怕跟北控比，其实我觉得首钢的情况呢也是可能更明确一些，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更明晰，因为北控还是未知数更多，但是首钢可能相对好一点。对， 就相对来讲首钢队的阵容呢更加的稳定。你觉得舒豪回来之后能够给球队在实力上带来怎样的改变吗？因为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球迷朋友也一直在讨论，因为舒豪当时在北京首钢队效力的时候呢，他也是遭遇到了对方在外线的这个疯狂的夹击防守，他在关键比赛当中的硬度可能大家会画一个问号。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太好的本土内线的，那现在呢舒豪重新回来，虽然是又大了两岁啊，但是我们在内线有了范子铭，有了李慕豪这样球员的引进，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另外呢，首钢队在外援的这个环节当中，是不是还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舒豪呢，他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敬业精神、领袖气质，这是毫无疑问能给首钢带来一个提升的。就是他在球队当中呢，能够起到一个就是带头作用。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一支球队他需要有这种领袖能够去带领球队去往前走，那其实舒豪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无形的一个帮助。他不是说在场上能够通过这个多少分啊或者怎么着去体现的，但是舒豪的确能有这样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说他在场上他能够通过自己这种整体性能够去调动整个球队的这个攻防，那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打团队的球员，他的这种传球也好，然后大局观也好，是非常不错的。那舒豪肯定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然后这是在场上能给我觉得整个球队带来一定的提升。虽然咱们在面对一些拥有外援球队，像上海这样这300人球队的时候，咱们不占优势，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你要是4节4人制，那咱们肯定是一个外援顶不了人车轮架，对吧？那如果你说打一些这个全华班球队4节2人4人，那就是说舒豪只能上2节的话，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就还好。对，因为你要是真是人多了，实际上你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让他上场，是吧？而且联赛里边真正说现在有外援的球队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占少数，目前来看就是并不是这个占大多数。所以呢，就是这个使用上呢，我觉得就你比如说面对这些有外援的球队，就是面对大部分球队应该还好。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舒豪在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稳定军心的这种作用，在场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虽然咱们他不像这个富兰克林啊、琼斯啊、维姆斯啊这样这个强力外援，说最后我顶着我就能上进，但是在之前效力首钢那个赛季有2次应该是最后罚球绝杀，就是他有这样的表现，是吧？包括对深圳，对他有罚球绝杀，这个有这种关键球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一些这种机会，或者说他的这种进攻把握性还是可以的，就是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外援来了之后，我觉得他能够搭配得上。在这一点上来说呢，说实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比吉姆森要好，起码人家也见过世面，吃过见过。吉姆森去年在这个对广东的比赛里边，让大家也是这个非常失望啊。所以舒豪，我觉得他肯定能给球队在不管是在日常的这个训练呀、团队的这个氛围啊，还是说在场上能够提供一些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到来之后一个好的地方吧。那不得不说呢，就是还要说到这个，就是他真正说打这种就是关键比赛的时候，这种一锤定音的能力，或者说这个可能关键是个连续得分，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得分，然后这种能力，他可能真的是不如些马上布鲁克斯啊、维姆斯这样的球员。就是在 NBA 当中，咱们说杜兰特是吧？关键时刻就是你给他5分钟，让他连续得分，他有这能力，他也不是每个球员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咱们如果要补强呢，今天咱们也在讨论，就是说，是不是找一个这个身高更高，然后这个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就是他能够打这个3、4号位的这么一个球员，他来了之后能给舒豪起码就是缓解一下压力，是吧？我需要这回有人强攻，有人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这只能换个人啊。这平时我需要就稳定发挥，有组织，有这个串联，有防守的时候，那可能舒豪上能效果更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球队在外援上需要补强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现在球队的内线比以前好多了。我并不是说非要拿一个 内线外援在场上，我才能够去跟其他人去一较高下。以前咱们是你要不放大汉，你的内线就是漏，是吧？基本上就是不管从这身高从运动能力你都吃亏。那现在呢，咱们内线其实大个够了，秋天上场时间这都非常有限，是吧？你别说这个其他球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那些大个可能两米一左右就有三个，然后呢再加上朱熙、长林啊等等，小串有时候客串到四，那其实你内线人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真觉得就是补一个三四号位的球员，像之前比斯利啊，是吧，维姆斯啊，这个包括琼斯，虽然矮一点，但琼斯他这个身板足够硬，他能够打到这个位置上就也行。就是你补一个这样的外援，整个球队呢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这个灵活性，包括就是阵容的灵活性，包括在场上的这种就是攻防转换的这种能力，然后这内外线的均衡，然后包括你这种打法的丰富，我觉得可能战略意义会更大。 那在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再来说说北控哈。北控呢应该是有很多的变数的，在今年呢也是引入了一些年轻的球员。老马呢在上个赛季没有带队杀进季后赛之后，这个赛季也希望能够带队重回季后赛的行列。但是从外援的角度来讲，目前呢对于北控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外援方向。那你觉得这个赛季对于北控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挑战？ 这一赛季咱们说了，北控其实他又有很多的新人加入，包括孙思瑶啊，这个李伟浩啊等等。然后呢，这个李根这个伤病啊，就是他其实阵容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包括咱们说年轻廖三平，就是他其实怎么说呢？这几年北控他每年都在面临着一个阵容的变化。从两个赛季以前球队这种重组、这个大换血啊，球员教练这个整体的改变，然后到上赛季就不断的引进于长栋啊，然后这个窦雨辰啊等等，然后呢到这个赛季又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能够去加入。其实能看到北控他的阵容其实从天赋上看真的是不错，要内线有内线，要锋线有锋线，但是呢就这支球队呢他就是缺磨合。其实上赛季包括上赛季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赛季初呢是因为这伤病的原因，赛季中呢第二阶段打得越来越好了，等到这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因为阵容的调整磨合的这个改变，一下又战绩出现一个下滑。就是能够看到整个球队实际上就是他这两个赛季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磨合，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他的不确定性比首钢要多的原因。就是他包括你阵容的改变之后，你的战术体系打法是不是要发生改变，你下赛季就是你能够想到北控的比如首发阵容现在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是廖三明、张三，然后三号位如果这个孙悦退役，李根不打，那是谁来顶，是吧？是马勇啊，是侯一凡啊等等，咱们都不清楚。然后那四号位，比如于长栋可能会占一个位置，那是王少杰打四号位，还是说这个让周志臣打到这个首发位置上？既然现在很多其实不确定的事儿，但是其实首钢相对来说，你觉得在整个这都更清晰一些。那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如果廖三明打，那廖三明需要时间去找比赛感觉，需要去熟悉和这个了解比赛，然后需要去找到球队的一个状态，尤其球队的一个后场发动机。那如果说就是这么多的变化放到老马这儿或者说放到这个李霄勇这儿，那他们谁就是能够迅速的把球队捏合到一起，让他们来打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斗力爆发力，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挺难的。如果说就是一个教练在带着一个队每年有这么大的变化，你说让他马上出成绩，反正如果是我不敢说我一定能出成绩， 嗯， 是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北控的这个变数和不确定性其实要大得多，但是我相信北控他的目标不会说下降太多，因为上赛季咱们说是这个保八争四，是吧？还是保六争四来的，然后但是呢没有实现。那这个赛季他毫无疑问，我觉得北控肯定目标也是希望奔着季后赛去，对吧？但是你现在外援也不定，然后国内球员有很多的这种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毕竟现在联赛里边包括咱们说吉林啊、青岛啊，然后包括去年四川啊等等很多球队实际上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去年上海队还是这个赛季前打的这个非常糟糕才这样，那今年上海队如果这阵容真捋顺了，李春江去了，那他有可能会冲四强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其实你联赛的格局这个混战的局面对北控来说也不是非常友好，所以就北控的这个未知数会更多一些，我认为。 到这里呢，今天关于 CBA 新赛季的话题呢暂且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周贺的点评，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其他的节目。 最后再一次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